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周明和。昨天呢我看到又有朋友吧啊，就是在探讨关于宋教仁案的问题啊。对于这个案子吧，这个案件啊，我一直啊有很大的兴趣啊。在2017年吧初啊，也就大概两年前吧啊，我研究了一段时期啊，也做过也算是分享吧啊，当时把宋教仁的生平也进行了分享，文字吧大概有3万多字。关于宋教仁案的那个材料吧啊，我主要还是依据那个张耀杰老师啊，他有几本书吧啊，就是说主要他那里边的一些材料啊，甚至于我对于他的一些观点嘛也比较赞同啊。大概是2018年初，就是一年前吧啊，就是那个北大的一个教授吧啊，好像是历史系教授尚小明啊，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宋案重审啊。在他那个书啊刚刚出版的时候，或者没出版之前，我就注意到了，然后他出版了以后，我居然是第一时间啊就拿到了啊，我当时就看了一下啊，我就感觉这个书吧比我想象的要好啊，确实他下了功夫了哈，感觉这个作者吧也挺不容易的，但是因为我比较了解这个人吧，我说我有一定了解啊，感觉他在思想感情上都比较偏向啊，国民党啊，然后呢确实也没有达到我理想的那种哈，那种我知道，我感觉吧，就是说我原本以为他也就是40-50分的感觉，但是呢事实上给了我就是60-70分的感觉吧，但是就是说距离这个就是80-90分的那种那种我的那种理想的要求吧还有一定的距离啊。然后吧大概也就是10多天前吧，我就发现有人说啊，这本书一出啊，就是说关于宋教仁案的争论就可以止息了啊，可以休矣啊，我认为下这样的结论啊就是为时尚早吧啊，或者说怎么说呢，就像我说啊审判吧啊，法庭审判啊，判一个人死刑啊，必须慎之又慎啊，必须啊证据这个链条啊，或者是各个环节吧，都得啊得是严丝合缝啊，滴水不漏的啊，你才能判一个人死刑啊，不然的话你还是要保持一种严谨吧啊，你不能把这个东西给说死说满啊，话不能说满，只能说啊谁是最大的嫌疑人。好，我就记得那个宋教仁的那个日本友人吧，北一辉，他就说过，说宋教仁的死啊，是袁世凯、孙文两方啊合力的结果啊。我到现在还认为他这句话有相当的道理啊，我觉得这个话值得深思，值得玩味啊。张耀杰老师吧，他那个书啊。更多的是侧重于陈其美他们那一方面的。相反尚小明这个书吧他侧重于洪素祖啊这一方面的。他倒是把这个谁的嫌疑都给洗了，就是把那个袁世凯和赵炳钧啊，一会儿下面会说的，他说这俩人没有嫌疑啊，最大的嫌疑啊就是洪素祖啊。和应贵心啊，我就说吧，历史吧它像一个拼图游戏啊，确实啊那边拼的是这个啊，这边拼的是这个，然后合在一块啊，确实吧就是更显得完整和饱满了，但是并不是说达到了一个啊就是已经完成了，这个我认为还是没有完成啊，就是说比如说像张宇杰老师提出的一些疑点啊疑问吧，在尚小明这个书里是没有解答，没有进行解答的啊。下面至少我认为他是没有解答的啊。下面我就分享一个他的书里边一些主要观点嘛。 这个书啊比较长啊，500多页吧，可能我看的也不是说能消化得了啊，我只能捡一些主要的来跟大家简单的谈一谈吧。首先吧，我就介绍这个红树组的这个情况啊。这个红树组吧，他是江苏啊常州人啊，就是跟那个盛宣怀他是老乡吧啊。他还是个名人之后啊，他的年龄吧就是1859年出生的啊，他跟袁世凯是同龄人，大家注意啊，他跟袁世凯同龄啊。他的家世吧也算是有点显赫吧啊，他的高祖啊就是钱家著名学者啊，大名鼎鼎的洪亮吉啊，这算是名人之后了吧。然后他很小的时候遭遇太平天国之乱，然后洪家17口啊街头门前花桥后河以训啊，使洪树族方生9月啊，与其母张氏被人救起啊，他和他妈获救了，全家17口，那15口有可能都在河里淹死了啊。洪树族啊幼年生活很孤苦，然后他妈和他获救以后吧，他妈领着他去了他妈的娘家啊，然后他们生活比较艰难，然后吧他妈吧对洪树祖的教育啊就是非常严格严厉吧啊，让洪树祖好好读书，将来也做说者什么的啊。但是洪树祖吧这个考试成绩不理想啊，20岁中了秀才，但是后来考那个乡试吧，考举人都老是不中，最后没办法啊就游牧了啊，就是去啊给人家各个方面的官员嘛做那个幕僚啊，曾先后擢礼江西学政陈宝琛啊，江西巡抚啊潘伟，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及台湾巡抚刘铭传啊，这都比较有名的人了，给他们做过幕僚啊，可能是不太重要的幕僚吧哈。他在刘铭传里边这个幕府待的最久啊，但是后来因为有什么贪污公款啊侵吞公款的情节啊被革职了啊，然后还被下狱了，在台湾淡水县监狱啊被羁押了5年哈啊，判刑5年，然后光绪19年啊1893年他就获自由了，那时候已经34岁啊。就是第二年吧，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他北上天津投靠同乡啊金海官道郑宣怀啊，郑宣怀是他老乡啊。然后吧这个时候洪树祖吧2次被郑宣怀派赴朝鲜办理电报事务啊，就是在朝鲜洪树祖结识了时任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委员袁世凯啊，他两个认识了，他两个是同龄，他两个这时候都算是35岁了啊。洪树祖吧因为这个甲午哈战败吧啊，他也受到一定的牵连啊，然后甲午战后吧他就回到了江苏啊，一度在镇江以行医养家糊口啊，后又往上海谋生啊，就前面吧就反正说他一些不好的东西，好像比如说什么那个圣军统领魏汝贵被朝廷严惩，魏汝贵思虑政法后洪树祖颇受恶名啊，就是然后洪树祖因此极不得意啊，反正牵扯进来了把他啊，然后他就回到江苏啊行医，然后又到上海，然后这时候吧改名了，他原名叫洪熙啊，这时候就开始叫洪树祖了啊，这改个名吧也想改改运气啊，反正后来吧也干了好多事情啊，还有与林安红也结识了啊，然后还在汉口警察第二局啊当了一段时期的总办啊，然后呢后来又到了上海， 啊，反正这人干的事情很多啊，干过很多事情，然后吧，老是有一些不好的名声吧，就是贪污啊、牟利啊那些破事啊。这人吧，反正是个老江湖、老油子，肯定吧，个人品格可能应该是很不好，但是吧，还有一定的老江湖啊，江湖手段吧。然后呢，有一个地方特别值得注意哈，就是袁世凯吧，啊，那时候是在宣统初年，不是被咸丰赶回老家了吗？然后袁世凯啊，就是说有三个人嘛，就是说职责托付啊，有一个就是啊那个严范孙啊严修啊，然后有一个是张振芳啊，张振芳是袁世凯的表弟啊。前面提到那个严修啊，算是啊袁世凯的一个良友吧，啊，好像我听说还拜过把兄弟，好像啊，那我就不知道了。然后剩下一个就是当时的天津长芦盐运使洪树祖。哦，不对，我说错了，啊，张振芳是啊天津长芦盐运使啊，这个咱剩下一个，反正就是洪树祖，哈，啊，可见吧，洪树祖当时被袁世凯视为至交。啊，就是说很有分量，他俩的算是他俩的友谊吧，很有分量。然后吧，在宣统元年吧，啊，然后洪树祖跟在那个天津退职的赵秉钧啊，也有了这个结交的缘分吧，反正他们认识了。辛亥。那个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啊，清廷启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袁世凯以赵秉钧为民政部首领啊，赵秉钧啊又任命洪树祖为秘书啊，参与机要。洪树祖曾率先草拟亲笔退位诏书，为袁世凯谋划南北议和之事。啊，反正吧，就是后来吧，他自认为自己也是什么革命元勋啊、共和功臣啊什么的啊。后来吧，就是民国开始了，成立了那个内务部了吧，啊，然后赵秉钧后来做那个内务总长，然后呢赵秉钧又以那个洪树祖为内务部秘书啊，其实秘书吧这个职位不算高啊，一般的职，这是一般的职务啊，因为秘书好像好多吧。但是呢就是说洪树祖这个秘书吧，实际上他还有监视赵秉钧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袁世凯吧对赵秉钧也不是特别放心吧，然后其实吧就是想让洪树祖啊，就是监视一下那个赵秉钧啊。然后呢，就是说洪树祖吧，他提拔私人呀，然后结党啊什么的啊。其实赵秉钧对他也不太满意啊，反正这俩人关系吧也不是很好啊。然后吧，洪树祖吧因揽权舞弊啊，与内务部同僚矛盾重重啊。几个月以后，赵秉钧应洪树祖的要求啊，就派洪树祖啊调查东南水上警察事宜啊。洪树祖离开北京到达上海，从而与共进会长啊应奎成建立了联系啊，就是应桂新啊。这个应奎成吧，当然他就是一个江湖帮会老大了啊，这人经历非常复杂，然后也算是一个一个灰色人物吧，哈，啊，他游走于这种黑白两道吧，其实这个呀，包括那个陈其美，他也都是这类人嘛，哈，啊，有黑白两道的这种背景，这就可以看出就是晚清民国时期吧，哈，啊，这个非常特殊的这么一个社会的一个现状嘛，就是说这种江湖社会的这种影响啊，你看很多人吧，包括一些学者甚至与他都有一种身份啊，都有一种 啊，去江湖身份，比如说演艺界人士啊，唱戏的演员啊什么的啊，包括一些学者，然后还有一些尊正人物吧，他都有一个江湖身份啊，这个特别值得注意啊，就是这种江湖的这种渗透吧啊，就是说这种灰呀、白呀、黑呀这种啊，这种界限特别不分明啊啊，尤其是这种，比如说还有革命党，然后我老说这个革命党，他这个身份特别灰色嘛啊，然后这个。他们的这个哈、啊、受这个江湖这方面的影响特别深啊，跟他们江湖势力的瓜葛又特别深啊，所以我说啊，像宋兆龄案这样的事情啊，就特别显得特别复杂，特别的诡异啊。这个应桂馨吧，他是共进会会长，那么这个共进会是什么呢？他就是什么青红帮啊，青帮红帮，反正什么三个帮吧，好像就联合组织的，因为当时好像。袁世凯那一方面好像有点排斥这种江湖会党势力啊，排斥他们，因为他们本来也算是国民党一方面的吧，革命党一方面的，然后呢要搞那个什么政党内阁吧啊，然后国民党改组吧，就不要这些渣子了啊，这些江湖渣子，这些江湖渣子吧，然后好像还有被通缉的，好像被黎元洪通缉的吧。然后那些江湖渣子想自保，然后就结合在一块了嘛，组织了一个共进会啊，然后呢红树组南下啊，就收服了这个共进会，想为己所用吧啊，就是反正有一种啊，有一种啊，有一种怎么说呢啊，也是一种灰色手段嘛啊，也是一种特务手段类似啊，像那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吧这个红树组啊还把应桂馨吧啊叫到北京去了啊，见了一见袁世凯、赵秉钧吧，好像是这种情况啊。然后吧，袁世凯就给共进会给应桂馨吧拨款啊，每个月给他们一些钱。然后呢还保护他们吧啊，还有就是应桂馨后来做了那个什么了。啊，做了那个江苏驻沪巡查长啊，这个里边吧就是说有谁呢，有好像背后是红树组积极奔走，然后背后袁世凯在主导，然后还有袁世凯以前的秘书张义林吧，还有张义林的弟弟啊张义觉啊在做这些工作啊，然后好像还是有陈其美从中缓辖，好像陈其美也使了一把力啊，反正我就说嘛，你看应桂馨跟陈其美的关系好像还没有断啊，应该是没有断，最起码好像还没有这种明显的证据啊，或者说都是在陈其美眼皮底下发生的啊，他可能也不会不注意这些事情啊，所以说我说这个事情特别诡异，他有点像搞双面间谍啊，红树组利用应桂馨啊来渗入国民党，然后陈其美这一方嘛，他也算是国民党嘛，也不算是国民党啊，正经的路子，国民党这个一会儿还会说他有点复杂啊，陈其美就说革命党嘛啊，他有点像利用应桂馨啊渗入北洋啊，有这么一种意图也许啊，当然这比较复杂，我也说不清是不是这回事，但是好像有这种嫌疑反正吧，就是红树组啊要利用应桂馨啊，还说给他请功什么的，让他干点事儿啊，然后呢当时吧就是怎么说呢，党派请假啊，集团请假，势力请假，袁世凯希望压制荀文、黄兴、宋教仁想得到他们对他们不利的一些材料吧，一些东西吧。然后应桂馨就说应桂馨就说自己向日本方面购买了孙黄宋烈士黄兴与夏女合像可能是以日本的夏女的合影吧，好像黄兴，然后还有警厅供抄，然后送犯骗案刑事提票就是说 一个什么东西，反正哈，其实吧，就是说那是子虚乌有的啊，或者说，反正以前吧，跟宋教仁在写那个监导问题吧，他署名是宋炼，跟那个东西有关系，反正就是那是一个误会啊。然后就是应贵心吧，说我从日本买了，然后准备印10万套，好像是说，准备从横滨啊什么发行吧，反正需要好多钱啊，反正就是说。要败坏这几个国民党领袖声誉吧，然后需要花好多钱，然后主要的意思吧，就是应贵心吧，啊，包括洪秀柱啊，想是让袁世凯那里边啊要一笔巨款，啊，就是要钱嘛。但是好像就是袁世凯他也精明吧，说你先把那个东西给我看看啊，看看我再给你钱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吧，他没有这个东西，啊。包括宋教仁的那些都没有啊，所以这个事儿吧就有点暴露的意思了，然后哈就是引起了这个袁世凯的这个警觉吧哈和嘲笑啊。反正吧啊，洪秀柱应贵心啊他们就玩心计啊，反正有点像骗钱，甚至于吧洪秀柱好像也想从中捞一笔啊，反正他俩有点合伙弄钱的意思。洪秀柱吧，反正50多岁了啊，年纪不小了，反正也想捞一笔啊。这个应贵心吧，也想捞一笔啊，反正想要30万块钱啊，要30万大洋吧，在当时反正也是一笔巨款吧啊。后来吧，还有一个什么公债的事情啊，好像就是洪秀柱吧，就是应贵心吧，想低价买什么公债啊，但是那个公债卖完了，反正什么8厘的公债卖完了，又有个6厘的啊，好像就是利息吧。就是洪秀柱吧，就说我能打点一下，好像能低价卖给你啊，让你赚好多钱吧。实际上他做不到啊，但是他就是想引诱应贵心去对宋教仁不利吧啊。然后这时候应贵心就提出就有点去宋的意思，就有一点杀宋教仁的意思了啊。就是我就说吧，这个什么就是不好理解，就是这个洪秀柱啊，他就是说杀宋教仁，这个不太好理解，因为宋教仁他毕竟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杀了他以后影响巨大，自己一旦暴露也是非同小可的。但是这个书里吧，也给了一些解释，说比如说案发了。他可以推说是应贵心干的，有点借刀杀人的意思。然后呢袁世凯就是说如果是杀这个洪秀柱的话那么就等于是袁世凯那个把自己给暴露了吧。实际上这件事吧就没跟袁世凯没有关系就关系不大。但是呢袁世凯如果杀了就是说那个叫杀人灭口吧，就显得就是好像就是欲盖弥彰的意思啊，所以说袁世凯不会杀洪秀柱。然后第二种就是袁世凯把洪秀柱给交出去交出去，但是呢袁世凯吧确实让洪秀柱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有一些破事吧，反正就是一些什么事儿，反正给他干过一些破事儿，这些事吧在法庭上洪秀柱很有可能暴露出来，这些对袁世凯也不利，这样的话就迫使袁世凯不得不保护洪秀柱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尚小明啊他的这个分析和解释吧也有一定道理也可以说得通但是呢并不是说这个陈其美那方面他没有这种移花接木背后推波助澜的这么一个东西吧，反正这个东西我所以说它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因为宋教仁就是说本身吧，就是说袁世凯方面对他有没有敌意有敌意，但是还没有到要暗杀他的意思当然洪秀柱他另外了，他要想杀袁世凯吧要想杀宋教仁吧还是有可能的作者也分析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他为什么要杀宋教仁呢，可能他也认为自己吧如果就是让那个宋教仁的这种 政见吧，叫政党内阁吧，得以实行吧，就是说对他的地位吧也不利啊，他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动机去除掉宋教仁啊。当然了，袁世凯、赵秉钧没有这种可能啊，他还列举了，就是说袁世凯、赵秉钧啊，他们为什么就是说不会杀这个宋教仁啊，他还列举了，这个是对的啊，或者说一般认为就是跟袁世凯没关系，跟那个赵秉钧没关系啊，只是说有一点牵扯，但是没直接关系啊。反正吧，啊，就是1913年3月20日晚啊，胤贵欣就出手了吧。这前面也有一些复杂的，比方说19日吧，啊，就是反正这个里边就说洪素祖吧有点那个什么的意思啊，带政府那个下命令的意思，但是胤贵欣吧觉得哎不像，他还想去北京看一看到底是不是政府的意思啊。然后呢，后来接着呢，洪素祖又发了一电，让他赶快行动吧。这个时候呢，就得到了宋教仁吧马上要乘车去北京的这个消息吧。啊，这个胤贵欣觉得也来不及了，然后就出手了嘛，然后就把宋教仁给行刺了啊。我就说啊，这个里边原来我在那个分享里吧，啊，就这个题目大家可以搜，网上有啊，就是我写的那个，宋教仁啊与二次革命吧，哈，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说宋教仁死后的一天多吧，有一个叫王阿发的人啊，到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报案啊，举报有人曾经想要买通他去刺杀宋教仁。这个王阿发自称是倒卖古董的，他说在宋教仁案发生前10天左右，有一个人拿着一张照片想要收买他去刺杀这个照片上的人，但被王阿发所拒绝啊。宋教仁的死讯传出以后，王阿发才猛然发现原来那张照片上的人正是宋教仁啊。就在王阿发报案前啊，实际上陈其美的党徒已经2次去巡捕房报案了，他们直接指控胤贵欣就是刺宋的犯罪嫌疑人。王阿发报案后2个小时，胤贵欣就被拘捕了。几天以后，在一次庭审上，王阿发便指认胤贵欣正是当初指使他刺杀宋教仁的犯罪嫌疑人啊。就是我就说吧，这里边有一个很疑点，就是说胤贵欣啊，他怎么去找啊一个路人甲去杀人呢？啊，我觉得这个有点想不通吧，哈。然后还有就是，对胤贵欣、武士英实施抓捕的，并不是纯粹的独立的办案机关。按照现在的法律常识，啊，即便是独立的办案机关，也应该遵循一系列的准则，以防止办案人员的不规范操作，甚至是从中做手脚。当然，对于那个时代的办案机关吧，啊，就不做那么严格的要求了。而租界的巡捕啊，却偏偏还是这个陈其美所派遣的党徒啊，陆慧生啊，吴乃文、王金发啊，巡捕是在这几个人的协助下啊，就是陈其美所派遣的党徒陆慧生、吴乃文、王金发等人的协助之下。并且还从胤贵欣家中以及上海电报局搜出了胤贵欣与洪素祖、赵秉钧等人几乎所有的电报底稿。而可以理解的是啊，胤贵欣发给陈其美的电报底稿却再也没有被提到过啊。就这样，陈其美与宋教仁案与胤贵欣进行了看似巧妙的一种切割啊。这个尚小明这个书里边，他就说有90%的材料吧，说以前没用过的啊，研究者不曾利用的啊，而且相当部分嘛是首次公开啊。我就说吧，这个好像啊，关于胤贵欣与陈其美的这个电报底稿啊，好像就没有啊，他没有用啊，我没有发现啊。就是那个啊，新饼密院啊，就是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写的一部回忆录吧。啊，他就说他在这个里边开始就说哈，就提到一件事吧。啊，就是说 里边吧就是说陈清美、应桂心吧就是合谋要杀苏仲教人。这个事情是一个孤证这个也是个重要的线索，相当重要的线索。但是呢这个尚小明吧他就说袁克文的特殊身份又让人不能不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但是呢这个事情确实是需要求证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吧然后呢他还因为他还分析吧就是说苏教仁吧对应桂心当时说了一句话说那个为大功无党耳我这个人大功无党他这个说的大功无党就是没有朋党那个意思不是说没有国民党这种这种民主的政党但是尚小明的分析里边就把这个词吧给理解错了他说在袁克文的故事中宋教仁却被说成一个大功无党之人这与宋教仁的思想及其实际表现完全不符其实不是其实这是尚小明吧把这个党字理解错了宋教仁说大功无党完全合理因为他那个党说的是朋党我大功无朋党是那个意思没有小圈子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这种什么政党那个意思不过他这个书里吧还有几个比较好的分析吧不是好的分析比较好的证据吧就是说说那个武士英吧他的死是急性胃炎死的不是被毒死的赵炳军吧也是一个什么病嘛然后经过宋教仁案加上什么的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吧反正也是病死的总之吧我觉得他这个书吧肯定还是可以参考的就是说吧你看这个案子发生于上海地区它就本身有点可疑了当然它是应桂心的它的一个势力范围吧但是也是陈其美的它的一个势力范围我还以前说了陈其美他有搞乱这个时局从中渔利的这么一个动机他也有除掉宋教仁的这种动机他有这种能力也有这种动机他很有可能就是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这么一个黄雀反正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嫌疑吧还是没有洗刷掉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可疑的就是陈其美死后吧身为隶属陈其美的姑爷第三条就是说陈其美首揭发其证据首先揭发出所谓袁世凯主使谁谁谁杀死宋教仁的证据看来陈其美这么积极这里边也有一定的缘故反正吧就是陈其美吧他也是黑白两道也比较灰色的一个人物然后吧他有把这个法律案件吧变成政治案件的这么一个意图我以前也说过这个人就是这人就是相当阴险的一个人物吧有野心家革命党里边这种人物出现是太正常了我就说革命党吧就是比较靠不住吧有这样的人物比较靠不住然后这样的革命党即使成功了将来这个也会非常危险整个政治也会变得非常黑暗的所以说我就说认为吧革命党绝对不能上位革命党嘛也可以出来捣乱给这些执政集团吧以压力但是就不能上位他们上位就非常危险当然了一开始吧国民党所谓的就是革命党吧那个孙文他们的帮子吧就是还是比较松散的他们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但是因为吧这个国内外环境的这种变化吧尤其是这种外国势力的这种严重的这种干涉巨大的这种干涉日本的这种介入苏联的这种介入让中国这个局面变得越来越越复杂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困苦吧就是更为滋生了这种激进主义超激进主义所以变得非常的凶险所以说这不单是中国本身的一个恶疾的发作其实也跟这个这种外国势力的这种介入 啊，这打乱中国的这种正常的发展，它也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关系甚至到后来是非常非常的大啊，直接就改变了中国的一种命运啊，朝着一个那样的方向去发展了啊。好了，我今天就简单说到这里吧啊，说的可能也比较乱啊。总之吧，那个书法值得参考，但是啊，它并没有一个定论啊。我感觉这个案件吧，确实还是非常复杂。反正看的就是细节太多太多了，然后本身吧，这好多人都死了啊，甚至袁世凯死了，赵秉钧死了，洪书竹也死了，应卫星死了，陈其伟也死了，武士英也死了，都死了，反正没有什么可靠的口供吧。反正这个啊，如果是法官审案子的话，肯定哈、啊、也不会就这样的宣判了，反正就是。啊，疑罪从无，反正但是啊，作为探讨吧，他们嫌疑吧都有啊，但是啊，如果要啊定案的话，恐怕还是有些难哈、啊，恐怕需要进一步将来的再继续的探讨争论啊，再拿出证据来辩驳吧。反正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北一辉那句话吧，还是有他一定的道理。我感觉这个值得玩味，值得深思吧，这是一个线索也啊。反正我说了，原来说了，反民主反宪政的力量啊，既有来自北洋势力的，也有来自这个革命党的啊，这是两头啊，他们在破坏这个局面啊，两头啊，但是更危险的啊，就是说革命党这一方面他们不能上位，他们更为危险啊，他们更具有破坏性而缺乏建设性啊。好，这就我的一个观点吧。好，谢谢大家。